向我走，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，抬起你的头，哦，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，挥挥你的手，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，年轻你的心，沙啦啦。

向右走，我努力选择，努力记得，不管世界有多辽阔，只要向着你走。几天几遍我一直走，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我努力选择，努力记得， 我有一双找不到未来的眼神，你托付给我的真感情如何能妥善地保存，你猜测地说我有一种狂野又奔放的灵魂，你拿捏不定我的家伙证，这一生陪你走几程，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，唱歌总是特别的大声，像我这样爱掏心的人，伤痕难免要比别如何能妥善地保存，你猜测地说我有一种狂野又奔放的灵魂，你拿捏不定我的家伙证，这一生陪你走几程，特别的大声。